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Power Music。 来自 Simple Plan 带过我们一首歌，叫的是 Crazy。 没错，有人说呢，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是的，人呢都会越来越老的，但是呢我和你一样，你有一颗不老的心，把所有的青春回忆放在心里的一个角落，这样呢即使容颜老去，可心呢却是永远年轻的。但是与你并肩作战的，最好呢还是不要一个人的好。你看我们身边呢都是成双成对的，有的是情侣，有的是兄弟，有的是朋友，有的是闺蜜，还有的是家人，那你还害怕什么呢？是吧？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下面一首歌，潘玮柏、吴昕带过我们《稀罕没理由》哦。 每天见不到你有点像烂熟，喜欢你的三里三气在满梦，路途那么短暂，我有点太重，独立独行没出歌就是传说，不管八七彩舞还是八十七分分数高了一点，全是你的习惯，你的笑容让我给你厌倦，稀罕上了你没理由，一个人需要什么理由，爱得很幼稚，重要的话说三次，我的心不一般，彼此你可学你可觉这条心也只想在一起，不会只想到自己，想和你走太空彼此去，我会用尽了空旷之力， 和吴昕带过我们的稀罕没理由啊，现在听到他们的合唱呢，还真的是感觉是超甜的，对不对呢？没错，潘玮柏呢深夜晒自拍吐露心声，说一天呢有一万件事情要处理，需要的是懂你的人和真正支持你的人。那此后呢，吴昕呢也是留言称加油，那暖心的为潘玮柏送上了自己的鼓励，五位熊 CP 啊真的是要发糖了是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吧。那我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是在你的朋友圈当中，也能够晒一晒你的甜蜜哦。好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下面这一首歌曲依然很甜蜜哦，来自魏巡啊 ，I miss you， 听听看吧。 品尝了咖啡的香味 ，baby， 暗藏着失落的眼泪。爱情在离别后变得憔悴 Are you pretty daddy right now? 思绪穿过天际飞到你的身边 小城市的漂浮空中的厌倦，哦，眼神的迷恋，哦，唇边的思念，你留下的体温在我指尖，哦，等你的出现，我却没有明天。I cannot catch you the same， 落单的窗帘，我们 baby， 彻夜的未眠，心跳的触电。品尝的咖啡的香味 baby， 暗藏着失落的眼泪，爱情在离别后变得憔悴， I feel pretty dead right now， 思绪穿过电影飞到你的身边，默默注视的漂浮空中的厌倦，哦，眼神的迷恋，哦，唇边的思念，你留下的体温在我指尖，哦，等你的出现，我却没有明天。 I cannot catch you myself， 落单的窗帘，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战马能量音乐，我的小伙伴们，欢迎你的继续聆听，我是春辉。那许多人认为呢，两个人熟悉的像亲人呢就没有爱情了，其实呢，爱到平淡才是一生真正的开始。浓烈的爱呢往往是流动的，爱你的人呢也会爱别人，所以呢，重要的不是爱上你，而是只爱你一个。重要的不是爱有多深，而是能够爱到底。那找一个人恋爱很容易，难的是一辈子陪伴呢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幸福呢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你明白了吗？所以说呢，有一个爱你的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你为什么不去好好的珍惜呢？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够找回那颗善良的心呢？ 拥抱的时候心情有点痛，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别对我抱歉，别总觉得对我亏欠，现在他在你的身边，就对他好一点。只回到了原点，总有那一天相遇的瞬间， 选择谁在你的身边，就对谁好一点。 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既然遇见了永远，就不要说再见。 来自蔡健雅和孙燕姿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原点。所以说我们可以相信别人，但是呢不可以指望别人啊。人呢难免会犯错误，但是不能够重犯。我们可以接受批评，但是呢侮辱是不能够接受的。该说的要说，该哑的还是要哑，这是一种聪明。该干的要干，该退的还是要退，这是一种智慧。守住一个不变的承诺，却守不住一颗善变的心。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执着是一种负担，放弃呢才会是一种解脱。人呢没有十全十美的，幸福呢也没有100分。有的时候能让自己回到原点，这才是最难做到的，是吧？好了，能量应用来继续。下面这首歌曲呢也很好听，也是一首新歌，是来自周华健为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带给我们的一首主题歌，叫做是《流浪的终点》。那在这首歌当中呢，华健哥变身了音乐游子，送你了一首关于旅途的歌，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吧。 并肩去 这份爱守好， 定义了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一组电影方面的消息。定于3月23号全国公映的奇幻温情电影《脱皮爸爸》日前重磅发布主题曲《长大就是这样》 MV。陈乐基领衔香港天团杀手锏乐队，用温暖细腻的声音治愈着每一个人。在 MV 中，吴镇宇、古天乐、春夏饰演的一家三口，开启了一段关于亲情、爱情、成长的奇幻探索之旅。脱皮爸爸曾入围第29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和第19届意大利乌甸尼远东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吴镇宇也凭本片荣获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由韦斯·安德森执导的动画电影《犬之岛》正式定档4月20号登陆内地各大影院，同时发布了定档海报和预告。海报中小男孩阿塔利与五只小狗狗亮相，狗狗们脏兮兮又凄凉的样子让人十分怜惜。这部电影也于今年作为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首映，韦斯·安德森更是凭借该片荣获最佳导演奖。徐克的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最新海报曝光，最新海报中巨大的四大天王雕像和狄仁杰的身影形成了强烈对比，似乎暗示剧情玄机，神秘感、危机感扑面而来。影片由赵又廷、冯绍峰、林更新、马思纯主演，并且有刘嘉玲饰演武则天，将于7月27号全国公映。近日，悬疑犯罪电影《不可杀戮》顺利举行了开机仪式，影片由徐湘云编剧并执导，宋宁峰搭档王龙正领衔主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北三环苏州桥到马甸桥由西向东，西三环苏州桥到丰益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岁了还是

跑不止想想想，没终点的赛车场谁的是赢家，唯有超越自己没毛病。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世界很大，年轻的脚步从不停留，痛快玩乐，青春的梦想只会永远的火热。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兄辉。我们说一个对的朋友呢，不光是玩乐啊，更多的是能够在你的人生路上产生一些影响。他们身上呢，永远都会有一些发光点来照着你，激励着你，也会教会你很多。那所以说呢，玩乐与冒险的路上，春晖与你同在。听听看下面这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玩乐》。 如果你正在那条路，或是在未来的下午，这个世界有哪个路，不会有种感触？如果你正好在成都。是你家拉瓜瀑布，有了还是不走不出，人生都会想出。哦，欢迎，无论你是什么外形，不管你是来自外星，只要有一种语言，我不会拒绝。就给我一个节奏。几个音符，做发咪瑞拉嗦咪瑞哆。你说我来玩乐，因为我在玩乐 ，baby。哇哦哇哦 ，baby you know my love is true。如果你等在那条路，或是在米兰的下午，这个世界有。什么外星，不管你谁 方大同完了，没错，人生当自强，人的一生呢总会遭遇到很多的一些挫折和磨难，但是呢人生绝对没有过不去的坎啊，走过了便是一种收获，那便会让自己成长起来，没有的时候呢多加一些珍惜，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平安就是福，你说呢？那所以说呢，且行且惜，且走且悟，那人生之中唯有自强不息，勇敢向前，方可走出一条阳光大道，找到原来的自己，你说呢？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侯湘婷原来的你送给大家，也希望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最初的那个自己的那种心态，让自己永远的年轻，永远的开心下去。 OK， 这就是今天的能量音乐了，我是春慧，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角落，让我听不见这些那些无聊传说，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清楚，爱情不像上网站去七嘴八舌，只要是真心就不怕有心的别人在人群里飘过，自从爱上你以后更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